两位全明星选手的消息注定了这是不平静的一天，但是很多该进行的事儿还是会继续。这一天正是百鬼夜行活动的第七天，也是这次活动的最后一天。百鬼夜行活动因为运气太过重要，所以每个人的成绩都是起起伏伏。不过职业选手相比普通玩家的话，却还是因为实力上的超大差距抹杀了运气可能带来的影响。每天乃至总保都被职业选手的角色们牢牢占据着。最后一天，总榜之上，毁人不倦继续占据第一的位置。能在总榜上名列前茅的，那都是持续六天运气都算不错的。参加了这一活动的100多名职业选手中，连续拥有了六天强运的不过两人，一个是榜首的莫凡，另一位就是屈居第二的张家乐。他们之后的职业角色都因为某一天或是两天三天运气不佳，成绩相比前两位有不小差距。总榜第一似乎只会在这两人中决出了，但是目前的形势却让张家乐快哭出来了。第二，又是第二，玩个网游活动也是第二，这是怎样的一种宿命啊？看看这个名次，张家乐都快吐出来了，世界上更是不乏对他奚落的声音。坐在电脑前等候最后一天活动开始的张家乐握了握拳，但是这种运气的事儿并不是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呀。晚上7点整，活动准时开始。最后一天，鬼怪刷新数目达到了7天以来的最高峰，玩家瞬间就已经投入到紧张的忙碌当中。张家乐想抢第一，霸图公会当然会给予一定资源上的支持，比如一开始就在百花缭乱的深遭附近分布了不少专门帮他找鬼的帮手。有些助力，张家乐的起步相当不错，但是这一波后帮手的效果就已经平淡起来，因为大家同样需要运气来寻觅鬼怪，人多不代表运气就会好。分散开虽然会让几率扩大，但是随着众人越散越开，过远的距离已经让百花缭乱来回奔波成为不现实的一件事了。最后还是只能靠自己，张家乐操纵着百花缭乱四下穿梭着，而后渐渐地发现自己似乎开始被厄运笼罩了。对鬼怪的寻觅极不顺利，张家乐此时只有希望毁人不倦在今天也是乌云盖顶，但是翻开榜单一看，毁人不倦的积分稳居他上，相比昨天距离反有拉大，除了养成好像没有可以逆转的方式了。霸图有组成一支养成小队，准备悄然搞一下，不求养得多么惊天动地，只求能将百花缭乱送上榜首。不过现在各家工会都会知会部下注意这一点，所以想隐蔽养成非常困难。最终张家乐收到消息，工会方面养成暴露，不得已下养成人员将该鬼怪击杀了，总也比为了对手要好。没办法了，看着榜单，张家乐叹了口气。他今天的运气确实不好，在当日的积分榜单中甚至没能挤进前五，看人毁人不倦潇洒地挂在第三名，依旧鸿运当头。运气这种东西真的没法说。鬼怪的数量不断在减少着，在昨天出了彩蛋之后，各大工会都希望能再有机会，所以今天抢的都比较凶。先不管能不能将所有鬼怪找出，至少当天前五的角色才有机会，这一点得先维持住再说。至晚10点，鬼怪数量降至2位数，而这个时候前5名的排序已经算是稳定，毁人不倦还是第三。所有人都看出这是一个连续7天都好运的家伙，极度的咬牙切齿。除他之外，排名1、2、4、5的分别是落花狼藉、毒活、冤路阴沉、战斗格式。落花狼藉是于峰，毒活是许斌， 两个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渊路阴沉则是雷霆的代言旗，第八赛季最佳新人的竞争者和最终获得者赵玉哲一样，同是元素法师。至于战斗格式，这个角色这次是首次跻身前五，但是之前就早被大家注意到了，毕竟职业级和普通玩家之间的积分分水岭是相当明显的，这一位明显是在职业级这边的。对于这个角色没多少人熟悉，但是至少大家都清楚，这是曾经家世队中一个叫邱飞的少年。家世明明已经倒了，这个少年怎么还在？这样的疑惑不至于让大家藏上七天，从一开始纳闷就已经有人去打听，随后知道家世竟然还在。家世还在却已无任何昔日风光，新东家显然资金并不充裕，最后接手过来的家世近乎就是一些基本框架，但是其中有两处却是极为清晰。家世原选手他留下了这个叫邱飞的少年，以及他那个叫战斗格式的战斗法师，家王朝工会他全盘接手。这样的家世当然绝无可能是豪门，但要说是完全草根却好像又要比草根强一些。就家王朝工会这运作起来的能量还是不容小看的，尤其是在经历了这样的磨难后，留在家王朝工会的玩家都极为团结和忠诚，他们会为家世的重新崛起积极的贡献力量，或许不久之后就又要在赛场上面对家世了，这是很多人心中的想法，但是却没有人说。鬼怪数目继续在减少，速度越来越慢，换是之前职业选手们可能就已经都下线了，最终的这么点鬼怪没人会觉得制造出什么逆转，但是现在知道彩蛋的存在，至少排名前五的选手都会再多留一会儿，留到活动彻底结束。11点23分，鬼怪数目停留到了三，还有三只，还有37分钟，排名前五甚至已经开始组队了，结果三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却一直没有动，一直到最后0点钟声敲响，百鬼夜行活动彻底结束，最后一天终于也没能触发彩蛋任务。总榜成绩，最终毁人不倦第一，百花缭乱第二，但是第二的光辉明显要压过第一，因为这是百花缭乱，这是张家乐，那个不知多少次第二的家伙。虽然人人清楚这对张家乐而言不是什么开心的事，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要为这样的结果来惊叹，只不过此时张家乐早已经下线离开了。每日榜单的奖励大家每天都已经领走，最后一天总榜奖励当然是最丰厚的，榜单第一的毁人不倦最终拿到了3件75级橙装、15样稀有材料、30块修理、70级装备耐久用的不二天石、1本50点的技能书以及大量金钱奖励。其他角色根据最终积分自然也是对应的程度的各种奖励，但在星星战队叶修此时顾不上关注这些奖励了，因为关荣飞在睡了整整一天后终于过来了，叶修可没忘了这家伙说要进行一个极为重要的实验。 材料都领齐了吗？ 关荣飞一来果然就问起了这个。 都准备好了。 叶修跟着他一起去了他的后勤开发部，关荣飞没有阻拦，其他人虽好奇却都识趣的没有跟进，躲在外面窃窃私语。 到底是什么实验？ 叶修看到关荣飞坐上位置开电脑忍不住问。 做一个属性， 关荣飞说。 啊，什么属性？ 叶修一怔。装备的属性自然是这件装备作用的反应，从来制造银装的步骤都是选手提出自己希望要的属性，由后勤开发部去想办法制作，当然一些新人可能没有这样的待遇，只能自己去适应俱乐部提升的角色和装备，但是叶修 无论如何是有量身打造装备资格的，所以此时的情况就有些奇怪了。关荣飞大张旗鼓的要做一个属性，但叶修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属性。他可不知道自己之前提出的那些属性有哪个是需要这么夸张的。25件稀有材料啊， 降低装备等级需求。 关荣飞此时也不靠神秘，说出了他要制造的装备属性。 降低装备等级需求。 叶修当然知道这属性是什么意思，但是 要这属性，我要把千机仔直接提升到80级。 没等叶修提出疑问，关荣飞就已经打断给出了答案。 提升到80级？ 叶修呆住了，除了关荣飞这种人，实在很难有人给他带来这样的震惊。现阶段角色只有75级，千机伞若是80级，那当然是装备不起来的，所以就需要降低装备等级需求这一属性。而这种属性在寻常装备上是挺常见的，但是职业圈恐怕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个属性该怎么做，因为这属性的作用明显是过渡性质，对于等级必然是游戏中最顶级的职业角色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关荣飞却说可以在75级时就做出80级的银装，那么这一属性当然就是很关键的一点。 你这疯子，这怎么可能做到啊？ 叶修是纯粹的惊讶，却没有质疑，因为他相信关荣飞的能力，他敢提出就说明这一定有可能性。 别的装备不行，但是千机伞可以。为什么？这个课题我研究很久了，但是没有在任何装备上找到实现的方法。我发现限制这种突破主要的原因就是装备所用材料太少，不足以产生这种强大的变化。但是千机伞这件超复杂的装备远非一般装备可比，我在进一步细化它的用料后，我认为千机伞可以突破到80级，但是这之前我得先尝试75级材料做出降低装备等级需求-5这个属性。 好，你来吧。 叶修将君莫浩的账号卡递了过去，关荣飞登录直接取材料进装备编辑器，对这玩意儿的操作他可比叶修可要娴熟多了。 我要开始了。 关荣飞一句话后神情专注的便开始操作了。